中困在你温柔，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不眠不休地追求。想你的人啊，爱不停休，从来不想回头，不问天长地久，因为我的爱覆水难收。多少喜乐在心中慢慢游，多少忧愁不肯走，流向心头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永远不会问结果。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，一天到晚游泳想你的人啊，爱不停休，沧海多么辽阔，再也不能回首，只要你心里永远留我。 鱼儿鱼儿鱼儿水中 想你的人啊，爱不停休。